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南朝鲜挺身对问题对策协议会14号在首尔的日本大使馆前举行了解决日军性奴问题的集会。